锵锵三人行，哎，王福仲老师，王老师以后要常来啊， 对对对对， 王老师这个来了之后， 常来挨骂， 是我的荣幸， 对对对，就是给我们增加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视率，肯定的，对吧？我发现骂骂的越狠，收视率越高， 没错，而且他帮助我们把焦点都转移到他身上， 没错， 你们两个 不是故意的， 免责了， 所以说这个您是个好靶子， 是是是， 哎，上次咱们这个聊到这个问题，我还没请教完呢，就是说有人批评。这个光棍节，这个电商啊，马云搞的这些个东西，您认为马云是个伟大的企业家？ 那当然。 哎，那么现在有些人提出来了，说对阿里巴巴为国家纳税，好像是多少多少。他说，但是有没有考虑到这些个所谓的网店，他们纳税没有？那这国家的税收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实际上被流失了？ 其实实体店偷税比网上要容易多了，网上的每一步交易。都是有记录， 有记录的， 这是逃不了的。所以说税根本就逃不掉。当然税不是马云交的，而是剁手的那些人，被剁，这就是败家娘们交的，是吧？哎，因此还有人说我们说是假冒伪劣的，没有假冒，中国几乎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他只是说 会啊，哎，中国没有假冒， 没有没有没有。那你举个例子，你说什么是假冒伪劣？ 这啊，哪个不是啊？你得跟我说。 那都你都举不出例子了，所以说。你就说， 因为我们组里肯定有女的拿那包，她就不是，她就不是。 她买的时候她就知道，她只是个低档品，她不是个假货，她是个低。就是说，你比如说奔驰、宝马是车， 你上面打着 LV 的 logo， 你说那不是假货？ 那是违反知识产权，但是那个包是真的。 哦，这个 行，这 也是个零 来定义假冒伪劣。 奔驰、宝马是车， 没有假冒伪劣。 奔驰、宝马是车，那个3-5万块钱的车是不是车？也是车呀。所以中国既能生产 iPhone 6，最好的。这个手机，联想笔记本最好的笔记本，甚至奔驰、宝马也很大程度上国产化了。我们也能生产10块钱的包，也能生产3-5万块钱的车，这就是中国制造强大的标志。 对，是没问题。您生产10块钱的包没问题，但您生产10块钱的包，非上挂上 LV， 那人 LV 不高兴了。 您仔细看，实际上跟正宗的 LV 是不一样的，有区别。 这 LV 的 卖的时候知道，女士们就说满足了，就你既想装13。是吧，又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呢？比如说女大学生，那就给你提供了这个东西，它就是满足了各个阶层人民的需要，只有网店才能做到。巴黎刚才说的巴黎人做不到，他们这想象力是不够的， 很有限，是吧？但是真的也有伪冒的， 嗯， 就网店上真的有一些，比如说代购什么国外名牌什么，价钱跟人家也差不多，结果有人买回去发现是假的， 是啊， 真有啊， 那都是国外生产的， 海外代购 都是国外， 都是 国外， 还是国外生产， 国外人坏。 哦，真的吗？ 国外生产假冒伪劣多。 你说的那些国外生产的是意思是不是意大利的那种工厂，然后全厂都是温州人的那种？对， 哎，也许有这个情况，也许有这个情况。但是我是说中国制造，就本土制造这个东西，应该讲没什么假冒伪劣。而且网络卖的东西，就是它即使是卖你说的那不太好的东西，跟网络本身没有关系，因为网络本身并不负有鉴定每个商品真假的这个义务，那还得了吗？ 啊， 没这个义务。所以说它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个平台嘛。 对，这中国人呢，在这个真假方面啊，这个哲学啊，是比西方文化啊高出一大截的。 对， 中国就是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吧？就是什么是真的和假的？你看是，甚至中国说那个仿那个古画的，你就发现没有？就传统上就是赝品也是有价值的。 对， 赝品 对对对，之前 对他们就想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假如说是元朝有个画家，对吧？可能当时的人们记载这个人的画就是传世几十幅。到了明朝，这个人的画可能就几百幅， 对， 多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博物馆的，他研究美术史啊，他要研究这些，比如说元朝有个画家叫吴镇， 对， 那么明朝人想象中的吴镇，那么多吴镇的这个假画赝品，这也很值得研究。 很多王维的画是一样， 对，很多假画很有名啊，对吧？啊，你知道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诈，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字诈。 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你看我们这一生啊，大部分中国人呢、啊，说不了几句实话的，包括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说几句实话的，就是诈。你看，你知道辜鸿铭， 你算是把主持人这个职业说透了。 不是说，比如说辜鸿铭一生颂扬中华文化，他认为英美文化都不是中华文化。可是你要知道，有个外国作家，大概是毛姆来见他，他们就到市场上，他发现中国做买卖的都写着四个字，那个幌子，幌子，童叟无欺。毛姆一看惊呆了，他说：“如果你们中国人不想诈。”为什么要写童叟无欺呢？惊得辜鸿铭不敢说话，这就是中国文化，就是诈。 对，通常是那个标语牌上写什么，就表示我们不是什么。 对， 就等于很多商店外面是文明什么什么号， 对对对， 表示他其实没那么。 对，这是人家的第一次。 您要是这个路子研究，那我也有一研究。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这本质就是山寨，早就是复制了。 嗯， 你看中国精于复制之术。你想想看吧，咱们现在这个传下来的，就说这个文化的这个珍品，说王羲之的字，世上无王字。你看有意思吗？你看达芬奇至少有个真的蒙娜丽莎，中国历史说他并没有一个真的王羲之的字传下来，最接近的就是那个故宫那个冯承素，那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精于复制啊，双钩描摹，当时的高手叫冯承素，那唐太宗就是做复制了很多。咱们这个复制技术其实很古以前， 是 你看中国人全是临摹，这复制技术很高的， 这表示中国人聪明。你让有些国家啊，像非洲，你让他复制都不会，就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你比如说微积分呐、声学、力学、光学、电学、元素周期律，中国人什么都发明不了，但是他能学会最复杂的东西，然后加以复制，这就是聪明啊。 啊， 有的人连他看都看不会，咱们能看懂，并且身体力行。 真是，所以这个那天呢，这个王老师还有一个惊人之论啊，说是这个《甄嬛传》到这个《芈月传》啊，反映中国几千年这个政治的核心就一个字儿，就是狠，就斗的这个狠。那咱们既然聊到这个企业家呀，我不得跟你说说，那你觉得中国现在富起来的这个企业家哈，他们在善心这方面怎么样呢？ 凡是富人都有善心，穷人是无所谓善心的，没有善心。 你这么说穷人能高兴吗？ 那这自古以来就这个话呀，司马迁早就说过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吧？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复焉。 哦，那为富不仁又怎么说呢？ 为富不仁是对商人的污蔑。中国人向来鄙薄金钱，鄙薄财富，表面上啊，他是对商人创造财富人的一种污蔑，因此穷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嘛。 哎，所以这个话题我就想到，就是扎克伯格的事儿您可以聊聊了，因为有很多这个争论，甚至他们说有这个跨国逼捐的哈。扎克伯格这生了个女儿嘛，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伯格在女儿出生之际捐450亿美元脸书股票。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月2日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妻子普里希拉陈的第一个孩子12月1日出生。扎克伯格利用这一重要时刻宣布，他和普里希拉陈将捐出所持有的99%脸书股票，当前的价值约为450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称，他们的女儿名叫马克思，夫妇俩将通过一个名为扎克伯格陈计划的新实体实施慈善捐赠。扎克伯格在写给他的女儿的一封信中称，他们初期关注的领域是个性化学习、疾病治疗，让人们保持连接并构建强大的社区。 哎，文道听说这事儿了？ 听过。 你听过关于这个事儿的很多议论吗？ 国内的议论没听到。 哎，就是说啊，这个他这儿这么一弄，就开始有人就说起西方的这个富豪。比方说我看见一种说法，因为我也不懂这个金融了，好比说这个比尔盖茨。全捐了啊，做慈善。他们说呢，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避税的遗产税，在美国50%。说假设说比尔盖茨的这个钱是800亿美金的资产的话，那么他问题他都是微软的这个股票。那么如果说他要传给他的孩子，就等于啊先得交400亿了。但是呢，他变成这么样的一个基金会了，实际上又做了善事儿，哎，又避了这个税。而且说呀，某种形式的这种西方这个慈善基金呢，将来让这个受益人好像还是可以给他的后人的，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哎呀， 看你怎么写嘛，那个都是。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眼里是屎，看什么都是屎。像比尔盖茨这个级别的人，就是已经到了马斯洛说的自我实现这个级别的人，怎么还会想到把一些钱留给女儿？怎么会想到避税这种俗事呢？包括扎克伯格，他们已经到了自我实现这个程度了，他们是真正的爱心，避什么税呀？就是对这个比尔盖茨跟扎克伯格来讲，这个就根本就是， 对， 不可能的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用捐赠来避税，的确是有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同时注意另一个东西啊，就我觉得提这种议论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比尔盖茨、巴菲特，那另外还有几十个富豪，他们已经连续2-3年在美国登报联署，共同发表声明，什么就抗议共和党说要再减免遗产税。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这些人他本身就有一种社会观念，他就认为一个遗产税不断的还要再减，让那些富二代、富三代不断累积下去，这个对美国将来这个公平是不利的，是不对的，对这个社会没有好处的，这是一点。第二点，然后他们去捐赠，你看到这才统一的看起来。所以你这么看的话，你就没办法说他是一个为了想避税，然后想要什么遗产转移，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因为中国这个捐款者呢问题很多，你看有的所谓的慈善榜上的人呢、啊，又是政治委员，又是这个政协委员，其实呢后来也是发现是一个犯罪分子，对吧？ 嗯， 这是中国人捐款的人有各种的目的。但是西方这个慈善文化是一种爱心，中国这个慈善我觉得大部分都不是爱心的表现，它都有心怀其他的胎的这个东西的。 你比如说有心怀什么胎的，你能举出一种类型？ 你很简单是吧，比如说做坏事做得多的人呢，他内心也很恐惧，怎么办呢？他通过这个他求得某种心理平衡。而扎伯格伯格，你说比尔盖茨捐款，你想想避50%的税，我不捐的话还剩了一半多呢，避什么税？避！而且扎克伯格这个计划，这个是没有避税之嫌，因为他没有捐给基金会。哎， 没错， 就是说，捐献本身在根本上实际上是不利于穷人的，他这是富人阶层呢，他为了预防穷人革命的一种手段。这就是那个桑德尔，哈弗莱桑德尔讲课时候讲嘛，他就说富人就是靠这个来，就像马克思说的，来迷惑这个无产阶级的，这是根本作用。 是， 但是你也不可避免的说，有些人就像我说的，他已经到了那种境界，到了这个境界的人，他真的是以全人类的这个命运为他自己的这个使命。 所以这王老师还是看中国人看得透哈，至少看我看得比较透。我发现我就是有一次我给一个那个就是反正一个妇女帮助女孩女学生的组织，我捐点钱。我当时你知道心里想的就是他这个 女的长得不错。 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年轻的时候啊，对这个有的 对妇女不是 太 同胞不是太友善， 就有点对不起跟你谈恋爱的哈，好像觉得心里有愧。哎，就你看一种就稀里糊涂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啊，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是他们所谓叫什么坏人变老了，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还拿它这个寻找光明。你包括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年轻的时候特别风行的王朔的小说，当时有些人他不能理解，其实那是一种对于一种虚伪崇高的那个反动，就是是那么一种东西来的。但是你看它使得我们认为有些个说法咱们小时候也那么教育我们，可是我们经常就会认为那是装叉。可是你知道我这一两年来啊，我接触了很多个观念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就在美国一些人相当一些人当中啊，这种观念是真实的。 对， 就比如说啊，这个讲美国的大学，所有的这个常春藤的大学，就说来说去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大学让你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我能为世界做什么。 OK， 就是我能为世界有所贡献。后来我有一次听扎克伯格这一个年轻小伙子就穿着个 T 恤开几万块钱的破车然后到清华大学演讲，也是说这句话，就是我最早想的就是我活着能为人类贡献什么。你知道甚至于陈冠希，打不死的陈冠希，陈冠希最近有三集纪录片， 对 你看陈冠希有一个文化的根子其实也是美国文化，他在脚上纹了一个那个树，他说我的根是洛杉矶。你看通常认为陈冠希这种所谓加引号的这种坏孩子吧，就所谓他都会说同样的这句话，就是说我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这能够证明我。哎，我就觉得这种精神， 就英语他们常讲他们的谚语，其实叫 made the difference， 就 希望让世界有点不一样。 嗯， 但是呢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啊，像我们刚才说那些捐身家的那种大企业家，这个东西是我们不要用一个很狭隘的眼光说他说这么多都是骗人的，到最后都是赚钱。其实赚大钱跟让世界变得不同，为让世界带来一些改变，有时候就是同 一回事。说得好， 而且恰恰是你做了一件事是能改变世界的话，你往往能赚大钱。 对， 你想想看，比尔盖茨干了什么？你像乔布斯干了什么？当年那帮小伙子，我有时候我常去一些学校演讲，人家就我真的遇过这种年轻小孩，就我说梁老师，你记得我是谁啊？我说我干嘛现在记住你？他给我报名，他说因为将来我得上财富500强的，明白吧？好厉害！我说那你将来长大了要干啥呢？ 他说这我还倒还没想到。你注意他那个先后次序是我要先进财富五百强，我要先发财。 对， 那你是靠什么发财？你到底想做什么？他还没想。但是当年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一代人，他们在硅谷那个小车房子小车房里头咕咚这个搞搞，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们想过自己会发大财吗？没有。他只是想的是我挺喜欢做这玩意儿，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带来革命，我觉得这东西能搞好，他想的是这个。 对，文涛刚才你讲他小时候，你知道咱们小时候是这样的，每个星期都要做好事儿，要写在日记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写日记才去做好事儿。就像人们说的，是像就是说老太太不够了，大家都想扶老太太过马路，老太太不够。周星驰演个电影吧，那他女朋友说，如果你看见下一老太太过马路，要过马路，你赶紧把她搀过去。他立即把她搀过去。老太太说，我刚他妈好不容易过来。所以你有时候你表面上觉得是好事，但是他不一定是做这个好事的，知道吗？中国这个做好事的文化就没弄起来，他都是在做什么？ 表现。 哎，对，在作秀。 对， 哎，在作秀。你看陈凯歌演那个电影叫什么？不是有个女的，比如说患了重病，不想给一个年轻的女的不想给老头让座，她不就是被拍下来了吗？ 对。 所以你看见没有，中国人实际上他不是发自内心做好事儿，他实际上有时候做好事本身呢不见得是好事儿，他可能是坏事儿。 你就说咱是为了写日记才做好事，是吧？ 对， 我跟你说另一个，就是我昨天看见一段洛克菲勒，美国这个最会赚钱的人吧，也是天天写日记，每天晚上这日记都是给上帝写信啊。你知道洛克菲勒的日记每天晚上都提到上帝，就是说上帝啊，我今天又做了些什么，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挣钱，我挣了钱之后啊，我就要说我现在岁数大了，我时日无多了，我现在呢也应该这个更挣，他确实说我现在应该挣更多的钱，然后把我的钱跟所有的人分享，如何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对， 他们这种跟上帝之间的这种， 对， 所以他是向上帝表现， 对，他是实话，他有一种畏惧。中国人写的日记都是假的，没真的， 因为老师要教嘛。 对，所以说你看啊，实际上这个做这个慈善应该是发自内心，可是你要在中国有很多慈善的制度就有问题了，比如说你得基本上要通过政府或是半政府的这种半官方的这个机构的捐献才会给，比如说给你扣税，是吧？而且这种单位还有捐款，就是单位说哎，要每人捐款100块啊，直接从工资里扣啊。就是中国这个捐款很多，它不是捐款了，它不是自愿奉献，它就是征税了，就直接就给你扣掉了。 哦，咱这个变征税了，是吧？ 哎，咱这个就变对， 说人家为了避税，反而咱家为了征税。 哎，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你要想献爱心，你怎么献呢？不能直接由你向我献爱心，你把钱捐给某某基金会，政府办基金会，政府基金会拿钱来给我，我感谢的还是这个基金会，我感谢的还是政府，而并不感谢就是你。而捐献根本就不必通过第三方机构，直接你把爱心给我，我就感谢你。狄更斯就这样讲的嘛，他就说富人帮助穷人，穷人感激富人，这个社会就会变美好。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感谢政府。其实慈善的产生本身就是政府力量不够，力有不逮，才让大家互相帮忙的。结果政府连这个慈善都拿过去了，什么都干了，我们想献个爱心都没法献了。你本来想献，结果你给他，那我肯定我就不愿意。我为什么要通过你来献爱心呢？这是政府。 其实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有道理，王老师，我非常同意。因为我长期看红十字会，比如他们干那些事儿，其实不是最大问题，不是郭美美的事，最大问题是红十字会那个捐款是全国各地捐的。假如说我们大家都是自愿捐给红十字会，然后红十字会帮助一帮人，让那帮人感激红十字会，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红十字会的捐赠者。那前提是红十字会收到捐款之后对我们要有交代，跟我们有个往来。OK， 但现在我们情况是，由于大家大部分人你捐款无处可去，是被迫只能留下红十字会，然后到最后那些人呢，受益者他也还是感激红十字会， 对呀， 而不是感激你。 对， 但是我不是说做好事需要感激啊，因为很多中国人一听这个说你做好事难道还图人家感激吗？中国人喜欢把这个话说绝了，你知道吗？但其实有时候你回头想想，你对一个帮助你的人亲口说一声谢谢，而那个听到这句话的人，他已经捐了这么多东西帮你这么多，他只是要这句话，那是给他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慰妥，一个慰贴，是吧？我觉得就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但你再说回来，其实我觉得以前古人啊，有些东西其实比现在好。你比如说以前 像刚才讲那种富人捐款或者做善事是为了防止革命，古今皆然，中西如是，中国也是。你古代乡绅员外，地方的那些读书人，他家读书人家庭通常也比较有钱嘛，当过官的或者卖过买有过地怎么样，不是很多地主不是给地方上办义学办义庄啊，搞乡约什么这些东西嘛，就 对对义庄 对吧，一堆这种事儿。他搞这个呢，他也没不一定有什么很明显的上帝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很现实的确，但他有一种另一种现超越的现实观念，比如他会想什么，我这辈子这么多钱，我给家乡父老们弄好什么，这叫 造福乡里， 对，然后积，而且同时积阴德， 对， 而且同时想的是我子子孙孙还在这，我不希望比如说从防止革命的角度，我不想我死了乡民闹革命我儿子没了那怎么办，你得这么积福下去， 咱们叫， 所以他是有瞻前顾后的。我说中国的道德观他不需要上帝，他看的是我对不对得起先人，别把我祖宗的坟给刨了， 对对对， 我对不对起了我后人， 哎， 别把我子孙给绝了， 这个， 对，就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看这个， 对对对对， 中国人得， 当然到后来建国后他那子孙也没落着什么好， 慈善。 咱们先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王老师刚才接着， 这个慈善是分层次的啊，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这是一个层次，确实是没有任何私利啊，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这个命运着想，像扎克伯格是吧，捐他这个基金将来要资助那些个医疗机构啊，解除疾病痛苦的，你像比尔盖茨就是跟美琳达基金会他是解除比如说癌症啊研究这个东西啊，但是也有一些个其他的人的层次没那么高，允许他们呢比如说留名，这一点中国人特别在乎，我捐了钱一定给我写上啊，就像我们说结婚随礼一样，就得写上， 大楼都得以我命名， 哎，对对对，你看那个我们到这个教堂里去啊，那教堂里捐款是这样的，你把钱放在这个手里边，他拿个口袋过去，你就放在口袋里行了，不知道你捐了多少。 对， 中国那个庙里边，捐款的都是功德钱，就捐款项都写好了，所以说要这个，这就是初级阶段。中国人要做点好事啊，不容易啊，反正的全世界都得知道。红十字会也是一样啊，你看红十字会挺狠的，咱们说良心话，国门美哲姑娘有什么问题啊？把红十字会给得罪了，是吧？你说郭美美就是卖个淫什么的，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红十字会你是不能惹的。 哦， 就这个慈善机构它不是个什么。 你的意思郭美美要是没得罪红十字会，咱们就可以允许她卖个淫什么的。 就是说最起码是她的私事儿。 咱们私事儿，啊， 卖淫 我代表公安局逮捕你。 哎，就是说卖淫说的是难听了，对不对？朋友交往，对不对？ 援交 是吧，这个其实没逮起来的也多的是，对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援交，只是批发个零售，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是吧，婚姻都是一种援交， 对对对对，它是一对对节约费是吧， 节约费用这哪来的呢？ 两个人用一个厨房，一个人用一个厨房， 节约了很多， 节约了一半的厨房的费用。 对，在香港结了婚还少交税呢。 美国也一样， 美国也一样， 是吧？ 美国 也一 样。 哎， 对，所以说还是落后的慈善文化，它不是遵从内心境界，没有那个境界，太俗了。中国人这个捐款，我把钱花出去，就是有钱人，你花点钱算什么？你像宋江，对不对？不算什么，但是就别嚷嚷了。我们一定要嚷嚷，也就是说，嚷嚷表示还是舍不得。 嚷嚷还是舍不得， 还是舍不得。 不过那个有时候他是为了要给神明看，你包括西方他们也很流行一些人捐教堂，他还非得把自己的样子得画进那个画上头，跟着耶稣旁边表示，你看耶稣，你看到我干了些什么了吧？我干了些好事，他也有这想。但是我觉得他们还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德语系的国家特别明显，就别看捐学校这件事儿啊。他很多大学毕了业的校友或者地方上城市的企业家，他也很有钱，他拿钱出来捐，捐赠之后呢，按照我们这的习惯，哪怕是非常大家非常称颂的企业家，像已过世的邵逸夫先生，那我们也很佩服，但他难免还是都得用上他的名字，是吧？但是我看到德语系那些国家，我今年因为去了德国好几趟，去看他那些大学真有意思，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拿我今年待的比较多汉诺威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大学本来叫汉诺威大学，它地方上很多富长人翁捐钱，然后有一个很主要的捐款者，但是他最后他没有说我要这个学校的名字要怎么改， 而是最后大家推举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该用我们这座城市最有名的文化名人的名字来命，改名字。他们捐了钱然后要改名，但不是改自己名字，改什么呢？莱布尼兹大学叫 莱布尼兹。 哎呦， 这是我们城市的伟人。 太好了，对， 你看这 高端呢， 这就境界，这境界， 咱们呢，有的不是说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还用自己的爹妈的名字命名，爹妈可能都死了好久了。 哦，但 还有用爹妈的吗？ 有。 赵龙饭店就是包赵龙、包玉刚先生的父亲。 对， 光宗耀祖啊，这。 哎，对，还有用爹妈的这个命名的，表示说我们还是 这比较 还没有达到、 就是、 还没有达到您说的情况。你看潘石屹跟张欣给哈佛捐了好像是1亿，对吧？ 对。 还有人民大学一个人没给人民大学捐，他给什么耶鲁大学捐。为什么国外的大学都是好的大学差不多都是私立大学了，基本上靠捐款活着。 嗯。 而中国呢，这种情况下 靠拨款活着。 哎，那为什么中国学生不愿意给中国大学捐款呢？说实在的，咱这个大学没有爱心。你要不成功，像窦文涛武汉大学， 哎 啊，著名校友，回去参加校庆还有点面子。就不好意思回去了，就对校友，你只有出了名，我才、 哎。咱是个光大门庭， 哎， 实际是个公立官， 哎，对， 市立官， 对， 啊、 哎，就跟那个庙，实际上虽然是现代大学，但是跟过去那个庙啊，所以说没这个大学不爱这个学生，学生当然也不会爱这个学校， 你放心，就算你。